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是冬天不见百草。是天凉了啊，四季往返交替，不差半点分毫。立心认真来读报，聊天室里听众最高啊。这是真心话，实心眼这么说的。为什么呢？确实啊，因为这个每回节目结束啊，我都是啊一边吃着食堂打的饭啊，呵，香喷喷。对了，嘿，吃的倍儿香。哈，看这听众在聊天室里的留言，这聊天室在哪儿呢？也许有朋友会问，这就是咱得招呼一声。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 那上头一个是能直接听广播节目，包括直播啊，那都一样。另外呢，聊天室就这听听 FM 给这话里话外设了一个，就是一个专门的聊天的地方，聊天室吗？哎，那里的听众非常多，而且确实有高人。有那朋友就接我那下茬啊，这没别的意思啊，应该允许，可以提倡大家接下茬。那、哎、对了，真的，那这真是嘿，真正的金牌捧哏啊，都跟您这儿呢。我这不过就是一块砖，是吧？立心其实是块砖，各位捧哏，嘿，跟着叫小帆，叫小帆，你看高潮在您，嘿，啃节儿戏弧在您这儿呢，绝对不是捧听众，真的啊，听众是咱们的啊，我的这个老师先生。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的变更，机关算尽苦经营，最后住在定陵，嗯，那儿凉快，地下三层呢，呵，复式的，哎，嗨，那不就皇陵吗？对，十三陵啊，西陵，哎，对对对对，啊，这是历史上的事情。无情岁月紧紧催，有限的光阴它是去不回，人生拼搏得几回，莫道是是非非，哎，埋头做事情，甭管啊这个那个，为人生在世上，宽大忍让为怀，不平人惹祸招灾，吃点小亏无碍。什么什么字儿？爱就是那妨碍的爱，吃点小亏不要紧的，这是一个原则，各位掌握。吃大亏要紧。什么叫吃大亏？比方说您这个消费者合法权益让这个不法的商家侵害了啊，买东西买着假货了，哎呀，让人给坑了，那这就是吃大亏了，这就得找消协啊。再比方说这个遭遇电信诈骗了，这得报警啊，这都叫吃大亏，这都得较真儿，必须的。咱有也同样有一份维护社会安定的责任呢，公民吗？小亏呢，小亏就是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哎，也许是双方啊在哪哈是这个理解上有啊这个误区啊什么什么，就是所谓的误区就是误会了啊，言语之间，我打个比方啊，不是就是一定是这个啊这个事情。咱们聊天室里头有时候他这文字啊不能够完全代表人的语气，包括表情之类的，哎，你这个语气表情，尤其是北京话语气表情，再加上文字拿捏到位了，找着那啃节儿，你才能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你要单独把这个其中的一个元素就是文字单独拿出来，你看字面上看不出这是要说点什么呀，这是挤的我呢？其实不是啊，包括这开玩笑的话一样，它都有个上下句，前言后语啊。我就举个例子，不是说就专指什么地方， 哎，对，所以我就说啊，这个产生一些误解呀、什么什么之类的，生活当中很常见。这您要是每一档子，呵，哎呀，我得跟你弄个明白，行了，那您就别干正事儿了。哎，我就说，为什么说是不平人惹祸招灾呢？我这专指有一部分同志。哎呀，这个事儿它不平，事不平有人管呐，路不平有人铲呐。这个小时候看这个《水浒》啊，《三侠五义》看多了，啊，老有一颗行侠仗义的心，好吗？好，对吗？对，现实当中可操作吗 ？No， 不可操作。您想啊，行侠仗义，我举个例子，鲁智深行侠仗义，三拳打死一叫镇关西的，今天呢，那个哪位这个以这个名义三拳把一人打死了？坏了，吃官司了，对了，啊哟呵，哎，那个行者武松行侠仗义，哎呀，他觉得呵，这潘金莲太坏了，把他哥哥给害死了，怎么办呢？他把潘金莲杀了，这哥今天行吗？不行啊，有法律啊，对呀、啊，所以我就说这个事儿，为什么说这不平人？有些人就是老觉得，哎呀，你看你。对我这不对呀，你这个事儿我必须得跟你把这事儿掰扯清楚喽，啊，你得扶我上公交车，哦，对我上了车得给我让座啊，我是那什么啊，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对了，他老觉着你看大伙对我都不公平，哎，你这个哎，我心里头我这好北京话叫不宣愤。心里头难受啊，呵，顶得慌，哎呀，这气上了之后，呵，什么话都说，到后来等冷静下来，不信你问问，你这样做对吗？嗯，不对，应该吗？不应该，那当时干嘛呢？我当时我冲动了，你看，所以就说这事儿啊，啊哈，其实这个社会上生活当中更多的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帮助、关心和爱护，这不是虚的。到那个医院看病去，现在北京大医院里面有这个，晚报说的，协和就有。哎呦，到那个老人家看病，这挂号怎么也挂不上来，晚了，哎呀，这怎么办呢？专门有这种志愿服务，可以帮助一些老年患者预约挂号。所以我说啊，与其您是又和弄点什么陪诊呐、这种服务项目，不如来点这个。说叫志愿服务，但是呢，我认为适当的咱就说啊，哎，有一点费用，我认为老年朋友也能接受啊，这个其实也应该，这是对您劳动的肯定和鼓励啊，就跟那个网上微信里头发个红包似的，当然不是太多啊，不是太多啊，人家这是志愿服务，对，如果您志愿那么更好，学雷锋我们向您学习，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服务，适当的收取一点费用，我认为也是可以的。哎，这您听清楚我这个前言后语是吧，横比那个哟呵，有专门有这么一种啊，就是好些收藏的这种爱好，老年人居多，但是人家可是啊提醒了，有些个不法分子专门盯这个，爱收藏的老人家要警惕所谓的拍卖，他就利用这老人啊上年岁了，记性啊反应啊不太那么灵啊，再加上他这个获取信息啊，他速度没那么快啊，就利用老年人，你说这多缺德，说是有很多老年人就被骗了啊，搞收藏的这个，嗨，其实收藏这就完全是您的业余爱好啊，这个其实这个哎，没有必要非得哎呦呵当成什么似的，哎呀，咱们搞这个营生吧，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里头说实话这学问太大了啊。对了，这个包括老年人之间咱就说互相善待，哎，这个还真是晚报说的，提醒老年人不要为了遗产打官司，不如是有商有量，真有亲姐弟就对簿公堂啊，哎呀呵，哎呦来了呵，上了年岁，呦，这哆了哆嗦的，70多了，我要击鼓鸣冤呐、 那个法官说这是法院，没有鼓，那怎么办呢？哎，行行，您进来吧，进来吧，天太热，别嚷嚷了。哎呀，哈哈哈哈，包大人呐，哎，我不姓包啊，您不不那个哪位青天大老爷？嗨，我不是老爷。哎呀，这位大人呐，我是女的，女法官。哎呀，女大人，行了，您赶紧说事儿吧。就是亲姐弟，这真事儿啊，具体不说了。为个房产打官司，其实这种事情啊，事先做好功课，我认为不至于的。你看，就有那个事儿吗？啊，这哟，你看就为这个，嘿，这你看最后这伤了和气啊。你看，其实之前有商有量，哎，把这事儿协商之下圆满的解决，这个不是不可以不可能啊。下面给各位啊讲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啊，当然这种事情呢我认为少，它属于个案，但是呢也是提醒大家，生活当中啊很多的细枝末节其实呢很重要。说您这个装修房子呀，买房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我认为啊别嫌麻烦啊，有时候你这个又嗨，这就这大概其就这么着得了，这千万别，哎，你这里头他备不住，这所谓消费陷阱有的时候啊他未准，就是说啊有的那个不法商人未必他就是那个细节上那么一点儿没有严丝合缝，哎，北京话叫没有眼儿可言儿。哎呀，涂大爷这个倒霉呀，涂大爷主人公涂先生，上海人，70多了，老两口，孩子不在身边，不跟他们一块住，所以说呢，这个人家就合计啊，说是这个也老了啊，这个养老吗，家里头有点积蓄，哎，所以呢就在浦东新区买了一套房。嚯，这北上广深这买套房可了不得。当然这套房还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说花的钱并不少，4000万，嚯，哼！但是呢，你得看他那个面积。哎，有时候啊，咱就说那房价，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房价高，它指的是那单价。哎，但是你要具体说，因为有些房它单就这个是贵是贵，它有原因啊，具体原因咱就不说了啊。反正呢，咱们强调的还是房住不炒。哎，对，哎，这个是必须得坚持的。那这个他买房他有目的啊，他有诉求啊。有的房面积不大，但是单价高。那么这个涂老爷子老两口在上海浦东新区买这套房呢，你别看他总价4000万，335平，哎呦。而且这4000万还含着车费车位费呢，不是车费啊，车位费，等于这车位也在里头。你要这么一算还真不算太贵啊，因为它这个地段呢在这个浦东这边啊，你要在城里头，不是，就是浦东也是城里啊，我就说这个就是什么什么黄浦区啊啊静安区，就是相对而言属于接近市中心的，那个价格可能就不一样了。老两口啊也是，我估计啊之前肯定也看了不少房，最后呢，哎，相中这套浦东新区19层豪装住房。呵，豪装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这房啊现在有这种就这种类型的，而且这种类型还挺多，头些年少，就是所谓叫精装修，开发商给你建房的时候这房就给你装好了。有那么句广告词叫做您可以拎包入住，不需要你花钱花时间啊搭工搭力在里头去装修，不用了，这个人家这个开发商就给您都事先弄得了，您就请现成的，难道说不好吗？这位涂老先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房你想想看，就算它330多平，4000多万呢啊，这个装修肯定错不了， 人家都不叫精装修，人家叫豪装。什么叫豪装？豪华装修。好家伙，别的不说，就说他们那道门，他们家那门就了不得。是啊，嘿，电子锁双开门，左右两个半扇，门扇总重加在一块是370公斤，做工那叫一个考究，那叫一个坚固啊。专门请的意大利的设计师量身定制的，就这门你要单算价钱79,000，还不打折。哎呀，光这门就老值钱了。你想啊，豪装吗？问题就出在这门上头，坚固，太坚固了。好家伙，这门啊，要我说啊，坚固到什么份儿上啊，这门甭说小偷，您就知道那个现在咱们说那个军事这领域用的那个火炮，里头最厉害的火炮，榴弹炮知道吧，榴弹炮口径155毫米，那一炮打上去，当，据说啊能把半拉足球场给掀起来，就这么大劲头。可是你要让这榴弹炮155毫米口径榴弹炮对准这个涂老先生他们家这道门，当一炮打过去，您猜怎么着？那门也得坏了。嗯，嗨，拿炮打那门干嘛？我就打个比方，形容他这门怎么怎么坚固。总之吧，这个涂老先生特满意，跟老伴说：“哎呀，这个老伴呐，老爱人，哎呀，咱们都上年岁了啊，这个年岁呀，说实在的，能有这么一套房子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安安静静的养老，哎呀，真好，是不是啊？这个非常，你看他整个这个调调啊，哎，带点一点这个，就是欧洲啊那种啊那种感觉，哎，特别符合我们这个老克拉啊，我们这个老克拉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啊，你上海人嘛，对吧？人讲究这个。老两口入住了，入住之后啊，嘿，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豪装修，这里头好，生活设施包括什么洗衣机，这都给您事先安排好的，洗衣机也那也不错呀，也是定制的，啊，定制的洗衣机，你看看，好家伙，老两口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哎。啊，你看踏实吗？踏实什么呀？不是因为踏实在屋里住着舒服出不来啊，他是真出不来了。他是别介，不是怎么出不来？有门啊。对，问题就出在这扇门上啊，就是那个电子锁双开门，左右俩半扇，门扇总重370公斤，做工十分的坚固和考究，意大利专家是定制设计，就这套门。哎呀，好家伙呀，真是一门当关，老两口就别出来呀。哎，这个老头老太太住进去之后，想着是到菜市场买点菜吧，啊，买点这个新鲜的草头啊，哎，啊，回来以后啊，这个做一个草头草猪肝啊，啊，或者买一点新鲜的这个啊鳝鱼啊，回家做响油鳝糊啊，啊，反正就是上海菜呗。老两口想着啊，他有钥匙啊，一块去菜市场。早上起来，哎，快，抓紧，一会儿菜市场关了啊，早事儿嘛，就开始鼓捣这门。嗯，这门呐是怎么拧怎么使劲呐，这好家伙，这费了劲了，就这门是顶底它就不开。哎呀，急死了。好家伙，赶上夏天，老两口在屋里头也不敢开空调，怕吹着啊。哎呀，弄得满身大汗呐，嘿，都快折腾到这晌午了。老头说：“哎呀，这个怎么搞的？这给物业打电话的呀？这你看这个门就一拧这门锁板，哎，这开了。哎呀，哎呦，吓死我了！这你看，这得亏开了。”老爷子跟这老太太说了：“行了，都到中午了，天外头太热了，你也别出去了，我自己去买点菜啊，买点简单的东西回来，咱们赶紧吃饭吧。”把这门一关啊，然后他就出去了，跟老太太说：“你在屋里面，你看好门啊，听见没有啊？我一会儿回来。”哎，好，你放心吧。嗯，一会儿老头把这个菜买回来，到了家里，到了门口， 一拧这门啊，拿钥匙开，哎呀，坏了！怎么开？怎么拧？怎么弄？这门它就是纹丝儿不动，没说人家结实吗？啊，370公斤，左右俩半扇双开门电子锁。哎呀，那说你等会儿啊，电子锁我知道啊，他还拿钥匙拧，我就那么说，他有电子钥匙啊，对吧？你拿那密码输入密码，或者拿那什么什么按手印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家不是那门，我不知道怎么使啊，就那个意思给您形容一下啊。这门我估计啊，我也不敢装。哎呀，把老头急得在外头喊，老伴儿啊老伴儿啊，把门开开，我进不去了。老太太在屋里喊呀，老伴儿啊老伴儿，要看能开得了门的话，我不就给你开了吗？你看看咱们两个人呢，从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啊，就两地分居啊，我在黑龙江，你在北大荒。哎，你等会儿，黑龙江就是北大荒，我就说呀，我们两个人天各一方啊。哎呀，当牛郎织女这么多年啊，总算在一起生活，可是你想想看，怎么就一道门又让我们分隔在两处呢？哎呀，呵呵呵，行了，别哭了，赶紧下楼找物业去吧。找了物业，好容易这回门又弄开了。但是这之后，涂爷爷涂奶奶，不是，涂爷爷是他姓涂啊，涂奶奶就是涂爷爷的老伴儿啊，老两口真害怕了。这回真坐下病了，不敢用这道门了。为什么？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他能开开，什么时候他不能开呀？这怎么这门怎么回事？这不是好的不得了的都小8万块钱的门怎么这样啊？哎呀，这怎么办？后来老两口一想，得了，咱们这样吧。好在他们那房间不是大吗？他那是一个相当好的那种就是高档一点的住宅，嗯。那你说这就是高档住宅啊，他们家有一后门，后门是普通锁，拿钥匙一拧就开。老两口一想，得嘞，我们呐费点劲吧，每回都打后门走吧。哎呀，我们两个人你看看，我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啊，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工作了一辈子，没干过亏心事，谁曾想老了得走后门。哎嗨，不是一码事啊。后来真是啊，他就想这个事儿，他琢磨呀，跟物业说得解决呀。物业说这个，哎呀，还可能真解决不了啊。为什么呀？我这个他是这样的，因为那个，这得找开发商，这门是他们安的，找开发商。开发商说这个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您这家啊，装修我们给您装修的时候是头一批。哎，所以那个门给您装的时候呢，它那个尺寸上稍微差一点。差多少啊？就是它那个门啊门是好门啊，就是比那个流出来那框啊，那门框的那个给你留的那个空间啊，它眼可眼儿，它就差不了多一点儿啊，它一不留神它就挤在一块儿，这门就开不开了。嗨，到其他住户那一打听，人家说没有，我们这儿门好好的，挺好的啊，非常好用。这里头有一件事啊，先得跟您交代一声。老两口买这房啊，估计您也听出来了，二手的。啊，对，前一个住户啊也没住，他这个最初可能买这房是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用途。后来呢，说你看这个啊，这比如说啊，等钱用啊，这就把这房卖了。老两口接的盘买的这套房，买完之后就让这门算是给难住了。后来找人呢，说你看怎么着，这门它不能老这样。后来说那就给您修吧，说这个门反正门是动不了了，但是呢得想办法把它这空间给它弄大点啊，你这样的话门不就不会挤住了吗？但是啊，说是那么说，弄完之后反正这门开关还是不太利落啊，还有被挤住的时候，打不开了。好在不是有后门呢，但是老两口窝心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再一想一合计，得嘞，这门呢，行了，您这79000小8万块钱，这门我们受用不起，我们不要了，我们换一门。说换门容易吗？哪容易啊， 换门，哎呀，这个来一回师傅一量，哎，这啊这些可以啊，下回哎呀坏了啊，你这又多了少了，就为这门折腾半天，折腾了好长时间，好容易这门算是踏实了，哎，洗衣机又活了。你等会儿，洗衣机啊，对，洗衣机，他们家洗衣机前文我交代过，也是定制的，高端的，嚯，这家伙专门的啊，进口的洗衣机挺好的。那天老两口说，哎，把衣服洗了，现在的洗衣机都自动的，衣服放进去，哎，把这个洗衣液搁进去啊，然后一摁一按钮，嘚，哎，人家这就自己就开始工作了。老两口呢，弄完了之后呢，在客厅里面坐着喝茶啊，挺高兴。哎呀，你看，虽然这个好似多磨吧，好似多磨啊，反正也不容易啊，总算是踏实了，是吧？你这个，我觉得这个房间啊还是不错的。哎呀，你看这个面积很好，尤其你看洗衣机这个很好的，很现代化的，是不是？你看呢？老头正说着呢，回手一摸，哎，回头再一看。回手一摸就感觉哟，有个热乎乎东西在身后，甩脸闪目观瞧，嚯，您猜怎么着？说着说着，洗衣机不正洗衣服呢吗？啊，这洗衣机站在老大爷背后了。哎啊，洗衣机不是搁洗衣房吗？啊，洗衣机自己出来了，可能是洗衣房太热，洗衣机太激动了，嗨嗨。怎么出来了这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家伙，满屋跑洗衣机，怎么回事啊？再到后来更麻烦了，这洗衣机呀，哼，不能用了，啊，自己，就这个内退，然后那个直接就买断工龄了。哎嗨，洗衣机不干了，哎呦，不是这怎么？这不是特别好的洗衣机，对呀，国内市场上一般都见不着，很高端。哎呀，这个怎么回事啊？后来一打听，行了，为什么说这细节决定成败，就跟您说这个道理。这工人啊，当初装这洗衣机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一个专门的这么个啊一个插销，是吗？啊，这个插销是运输的时候用的，运输固定插销，按照工作应该有的必然的流程，工人把这洗衣机给您运到家里，给您装好之后，他有这个责任把这插销本儿拔了，拔了这个运输的插销，洗衣机才能正常的工作。结果呢，就这户给他们家送这洗衣机，这位粗枝大叶的啊，粗心大意没往心里去，心倍儿大，装好了之后行了就这么着吧，拍拍手他走了，插销没动。哎，这种情况之下，那涂老爷子不知道啊，一般人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有这个知识啊，没这个常识，他咱哪知道啊，以为这没事儿呢，挺好的，洗吧，夸一摁，洗衣机活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他出来了，啊！再到后来没反应，为什么没反应呢？主板烧了！哎呀，哎呀，你看这个事儿闹的，老爷子说这不行，得找他们，跟他们说这个事情，这你们安的呀？老人说了啊，是，但是那个，因为那个这是两年前的事儿了啊，就装这洗衣机两年前了。啊，这个，嗯，这都过了维保期了，过了维啊，那意思暗含着不管了。哎呀，老头老太太很感慨啊，想着想着安度晚年，高高兴兴买套房，谁成想给自己添的这个赌这个恶心呐。所以还是那个事儿，还是那个道理，生活当中事事处处，咱也不是说咱们什么什么较真儿啊，矫情啊，较劲啊，那都不必要。但是呢，丁是丁，卯是卯，尤其是涉及到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伙个人的合法权益，这些方面还真的是得斤斤计较，至少您得多个心眼儿。得嘞，